欢迎收听 Daily Diary 二 D 日记。今天是西元2020年2月3号，还是一样是星期一。我是阿超，温度很舒服，在录音室里面，然后天气是大太阳。 哎，为什么今天是大太阳啊？跟晴有什么差别？ 因为今天要聊的话题让我有一点爽。有点害羞，所以我就有点热，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大太阳的天 气。哦，我还以为是我坐在你对面。 你坐在对面可以不要弯腰吗？因为刚刚在各位在听的这个听友们，你知道刚刚我们在 setting 的时候，他突然就聊着聊着就给我弯腰。你知道他今天穿低胸，一弯腰我就想说，哦，头好晕哦。我就说你坐在我对面可以不要弯腰吗 ？Hello。OK， 一样欢迎 Peggy。 嗨，大家好，我是 Peggy。 今天要聊的话题有点害羞。你有听过有人说开放式关系吗？ 有，我有看过这个词，可是因为我一直很不能理解那是什么意思。 OK， 来，说文解字，开放式关系，我来帮大家解释一下。开放式关系就是我们两个是情侣关系或者是夫妻关系，不管是男男还是男女，但是对方都可以去外面找炮友。 我们要讲就是这么的直白，就是炮友。 不知道讲什么。 哦，也可以， 就是可以找炮友，但是不能有情感上面，不能有情愫发生。炮友顾名思义就只是在性爱上面的朋友而已。 嗯，懂。 好，懂了。所以，开放式关系就是这个意思。 天哪，那他这样竟然还可以放在 FB 上，我个人深感佩服欸。 我觉得放 FB 上应该会说一言难尽。 没有，我看过开放式啊。 哦，那就是我没有看过 FB 有开放式关系耶。 有啊，不是什么 open relationship 吗？ 哦，对啊，就是开放式关系。 对，我好像有看过耶。 所以你可以接受开放式关系吗？ 无法。 假如说你现在有个男朋友，然后你们在一起很久了，他跟你提开放式关系， 我无法耶。 那如果是你单身的时候？ 我单身。 对，哎，单身就没有什么开放式关系啊，就可以。 该单身就是开放式关系。 很开放欸。 欸，没有。 Always open。 欢迎光临买 风。 不要乱带歪了啦。 哎呦，好，今天要开放式关系。你身边有开放式关系的朋友吗？ 有。 男女，男男女女。 通常是男生，因为男生才会比较容易承认。 你说男男吗？ 没有，男女。 男女。 男女的男有跟我，就是有跟我聊过。 你说他跟你聊，他们是开放式关系？ 没有，他自己本人开放式，但女友不知道。 那就是偷吃 ，Come on！ 哦， 开放式关系要两个都同意。你这是偷吃，还有你没有讲你朋友的名字嘞！OMG！ 不好意思 ，Peggy 这位男性朋友，你这样算偷吃？你不要顶着开放式关系的头衔去给我乱约炮 哦！ 他那是偷吃。那我分享我的所谓的开放式关系，就是两边都要同意。就是我身边有情侣，他们两个就觉得可以接受另一半去约性爱上的朋友，但他自己是不会去找，可是他成全他的另一半去找，他另外一半可以就是去找完就是性爱上的朋友，然后再回来抱着他睡觉。前提是要安全。 欸，那我可以分享另外一个，那应该比较开放式关系。欸， 你自己的经验吗？ 不是不是，嗯，我真的无法，因为毕竟就是你要先，如果要进入身体，你要先进入我的心灵。 可是你长得很像可以开放式关系。 对， 不是因为长得比较艳呢。 对，我真的觉得很困扰。欸，就好像 你内心是个传统的路线，是不是？ 对，我真的很传统。 好，你可以分享你的经验的。 嗯， 不是你的经验。 你不要在那呆风下，我真的要哭了。就是我朋友，他们，但是他们现在已经结婚了。嗯，在他们单，就是他们还没婚礼前，他们夫妻是可以，就是跟带着另外一半，然后他们再跟其他的另外一半。 你说多批吗？ 真的， 最多到几个？ 我好像听过六 十人二十一脚吗？ 那是一种运动会吧？不是，大概好像我印象中有三对， 就六个人在同一个空间。 对，在同一个空间。但是我一定要讲，就是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嗯，就我觉得他们带给我另外一种，就是刷新我的三观。欸。嗯，因为他们的概念。 刷新三观，这个就是价值观，没有不要骑这个， 骑白马， 真的 骑摩托车就可以， 后狗狗楼，我们要环保一点。 哪三观？ 就是 价值观、 金钱观跟 你每次第三观都会卡住， 对，跟爱情观，那他们真的刷新我的爱情观、 金钱观跟爱情观， 对啊，我觉得那真的让我很讶异，因为我想说，可能一般人会觉得就是像这种换妻啊或之类的，我觉得就是 多皮， 对，就是会，我真的没有想过他会出现在我身边的朋友，而且他们还愿意跟我分享，对，然后但是男生啊，男生跟我分享，没有，因为 你知道有些人想要邀约，他觉得 没有没有、 哦，我跟我的一半就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啊，如果你释放出那种哇的那种， 哦，我跟你说有，嗯。有、 那個、 好，我先分享完这个。到底我的朋友都，到底我的朋友心爱观到底、 欸？不好意思，所有的听友们，这个主题是 Peggy 说要聊的。 OK， 好，你说 好，就是他们就是说，其实就不要把这件事情，但就是不要把这件事情想的，就是他好像很，就是很不忠啊，或什么之类的。因为对他们而言。他们就要觉得那个是助兴，而且他们并不会把另外一个有肉体的人的异性当成是有感情，他们也不会有感情，他们觉得那只是一个工具，他们觉得那是一个工具，辅助他们夫妻在性爱的这个过程中，然后更多刺激或者是增加不一样感觉的一整个工具，只是这个工具是人，就这样子。 工具讲了四次 ，tool， T O O L， 工具， 钢箍， 钢箍。 我喜欢夹杂台语， 没 有，我在学 好好。工具， 对， 所以他们这样就等于是性爱分离。 对， 那你可以接受性爱分离吗？ 我真的不行，我就说了，重申一次，佩姬本人就是一定要先， 咦，爱之意，佩姬怎么样？ 如果要进入我的身体，要先进入我的心灵，我才有办法。 所以你去看牙医，他要进入你的嘴吗？你也要说，医生等一下，不要进来我的身体。 医生先把口罩拿下来，我看一下。 那如果要去内诊怎么办？开玩笑的，我觉得我会被骂，完蛋了。 你会，这段要剪掉。 开玩笑的啦，我没有要剪，开玩笑。那因为我跟佩姬很熟，所以我们私底下聊天的这套模式就搬来节目上。OK， 不要骂我， 这是节目效果。 我还是很尊敬每一位女性朋友的，因为女性朋友很伟大。这样有挽救到吗？ 没有，我觉得你还是剪掉。 好，所以你朋友他们就是可以性爱分离，因为我身边有男同志朋友，他们是可以性爱分离的，因为他们就觉得我出去就只是图个新鲜，图个刺激。 那我觉得男生比较容易耶、欸。 可是有些男生，有些同志朋友还是没办法。 可是我觉得那好像感觉很不一样耶、欸，因为你们的比较，因为男性的部分，我觉得它是一个进入的概念，可是女性是被进入。对，我们是被进入，所以我觉得那种我不知道，我觉得内心的感觉可能会比较不一样，因为对啊。 那我再问你一题，就是我身边的男同志朋友跟我身边的异性恋女生，他们对于约炮这件事情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像我身边的男同志朋友，他们约炮就只是看顺眼、看大小，他们就可以约。可是身边女性朋友不一样哦，他们要约炮必须要先跟他们聊聊天，关心一下他，然后聊一下生活琐事，可能认识个三四个礼拜，知道彼此的谈话是幽默的，是有趣的，他才有办法跟他上床、欸、 我听到这边我都睡了。不是啊，你那个叫做你那个叫带感情，那就是我刚刚讲的，先进入心灵才有办法进入身体，那个就不是约炮，约炮就是那种你现在看一看就觉得哎、欸、OK， 你根本不会问人家大小啊，你根本不会问大小好不好，或者是就是你不会管那一些，你就是觉得说好，我现在就是想要，我现在那个叫解决生理需求、对，那个就跟你还要嘘寒问暖 哦、所以是我那个女性朋友她比较 都干了， 对。口都干了啦，聊太久口都干了， 对 口都干了， 是不是、哦、他问那么多男生口都干了好不好， 真的耶， 对呀、 啊、口都灭了， 对呀、啊、就是我还要在那边，没有，他们不会，然后他们只会问你说、欸、现在有空吗， 这样。 哦，暗号。 对。 今天要来找我吗？ 对。 哦，要不要吃个饭？ 对。 所以你不能接受性爱分离。那如果就是交往前，你会先试看吗？ 欸，现在因为我已经就是 我刚才讲试车，试车也好像太低俗了。 但是我跟你说， 低俗哦。 但是就是如果说有收听的女性朋友的话，就不免俗的，就还是要说，其实，在肉体上面的契合度真的也会影响到日后的感情，所以说，对，因为你可能会觉得就是，欸，因为很容易会因为这种状况，有时候可能会吵架，因为两个人可能如果一方就是很喜欢所求无度，但是另外一半就是觉得我给他一天，我只想要在周末，嗯。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两个人就很容易也会因为这种事情而吵架，所以在肉体上面的契合度的确会影响到感情。 我高中的时候听我很好的同学说，她妈妈前一天接到电话，是她的姐妹她打电话来说要跟她老公离婚，原因是因为她老公不持久。然后我以前就想说这件事情哪有那么严重，后来长大后发现好像蛮严重的，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性事不合好像确实会影响就是双方的感情。 对，因为就是会契，就是契合度啊，这就是肉体上的 契合 度。契 合度无关 size。 对，无关。 是一种感觉。 对。 你的眼神有多笃定啊？你有遇过是不是很契合的？ 有。 喜功那那爸爸爸，有吗？ 有。 你眼神再给我。注意一下眼神哦， 确认过眼神就是这个人， 就是这个喇叭啊，爸爸。 对， 心情阿蒙头去敲掉刷。 等一下，那是什么？你阿蒙 头去敲掉刷，念个假你话， 好烦。 何必 ？NG 被都关了呀？你是 NG 被还是关了呀？嗯。 应该是 NG 妹吧，因为是。 哎呀，这个十八层我好热哦！ 对，我怎么办？ 我们刚 我觉得现在是32度。 刚聊到哪里都忘记了。 刚刚聊到契合度， 就是 阿蒙同交贴色。 两个家。 好了好了 ，OK， 好，下一。 反正不管是男女还是男男还是女女。嗯，就是年纪到了一定的程度，好像性事方面必须要契合。 对，以前可是以前就是一底起一底起，年轻的时候很多妹子他们会一底起一底起，对。然后可是长大之后，你会觉得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契要试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蛮尴尬的耶。 万一试完真的不合怎么？ 对，那真的很尴尬哎、欸。我有想过这件事，因为可能就是。可能哎、欸，有喜欢的人或什么之类，然后姐妹她们通常都会说：“哎、欸， 爸， 对安诺，安娜，就 安娜， 对。”然后我就会黑人问号，他们就会说，但是他们就会说很重要啊，你没有试一下怎么知道合不合？然后可是要试也要很尴尬，因为说不定你只是就是刚萌生，就是哎、欸，你觉得这个人好像还不错，然后身边的人的声音变成是哎哈不哎，那他们问的不是个性，是问肉体 body 哎哈呗。 所以你会先试吗？还是会多认识？ 多认识，然后口头上 喂，吓死我！以为你要吓死我！我以为你刚刚说口什么？ 就是你可能 我笑歪， 就对，就是如果你们真的有聊到彼此真的有那么一点感觉的时候，你就是在口头上大概就是先问一下这样子。 问怎么问？你都多久？我说洗澡。 我刚好认真哦，可恶！ 口头怎么问？ 口头。那就要看你们当天。 我觉得是应该是透过聊天去 多 了解彼此，对不对？ 对，就是旁敲侧击呀。对， 对方应该也很好奇，我觉得这个是双方都会好奇的事，我觉得。 对，但男生可能会更在意女生其他事。 好像是哎、欸。 对，就是会问，我觉得男生 care 女生才会超多的。 好吧，我觉得不管是男男还是男女还是女女。 好像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想法跟 care 的事。 哎、欸，不行，我已经还有一个要分享的。 好，你说， 就是另外一对也是情侣。 你怎么知道我做 ending？ 我知道，我一听就知道。我跟你认识多久？ 你说， 就是没有那么短呐、啊，还是你很短 ？OK， 我腿很长。 对， 好，你说。 哎、欸，就是我有另外一对 couple，、嗯、那他们是他们就有。男生就有曾经跟女生说过，你要不要就是三 P 哦？但是很奇怪，我就听完之后我就超怒的，我说你根本就是这男生根本就沙文主义，因为他只能接受二女一男，不能接受二男一女。 那表示那个男生 他就是想要再多约一个女生来。服侍他， 我知道。 我觉得那就是 undeal 哦，我觉得你这样很不公平。 如果我是那女生，我就会说，那你就约来啊，看看你有没有办法搞定两个。 哎、欸，但没有， 没有。 但那女生就那女生的想法就想说，好，那就没有没有没有，他就说好，那那他就说，那就可能去国外的时候 ，OK，、嗯、因为。你就去国外，然后如果你是花钱的那种就 OK， 因为他会觉得那可能我觉得定义上也会被定义成一种工具，嗯嗯嗯、这是我花钱买 来 的工具，对，那就不会有什么肉体跟什么的太多牵连，因为你下次再去到这样的地方，你还要再遇到这个人，除非你有留他的联络方式，哦、对。可能像是去东南亚，你去度假或什么之类的，你比较 relax 的时候，你 就 会 做这件事。 对，就是大家哎、欸，可能你多喝了点酒，然后微醺微醺，然后在国外，你都会觉得一切的际遇，你 都 会觉得对，就会把它合理化。 真的，为什么到国外都会这样啊 ？OK， 我们这个下次再聊。 好， 好，所以你那个女性朋友最后有同意， 她只能就是觉得好，那就是这样 OK。但是他们到目前应该是都还没有 可以， 对， 他们没有立刻订机票吗？ 为了这个吗？ 好烧钱哦。 对， 好啦，就是听到最后，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份跟角色，我觉得随着社会越来越开放的关系，就是谈性爱这件事情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的害羞。那 对， 每一个人对于性爱的接受程度本来就不一样， 越来越广， 对，越来越广， 越来越 开，最重要的是安全。 对， 好好， 这真的是一定要做的事情，防护安全真的很重要。 对，就是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维持固定的性伴侣，那请你维持良好的性行为 跟定期检查。嗯，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办法约的原因 啊，因为如果你心里有个疙瘩就放不开。 对，因为我就一直想说一告千金。 对， 哎、欸、你 我不要直接干嘛， 对你 的、 哦、对， 好啦，反正就是安全性行为很重要，不管你们想要尝试什么样的 关系 呀、yeah? 对，或者是一滴滴七滴滴七， 看看会不会阿文头一小就刷。 那祝 good luck， 祝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拜拜 拜。